情话，没电影般的火花，总以为激情已升华，并不是热情已蒸发，多想把情绪放大，那太复杂，因为爱不是表演吧。 歌词那么适合放手， 哭什么，明明渺小的我努力藏好不容，我忘了是谁哭了，就算你不记得这首歌唱完的是心里触动的下一首已经不是我，我努力唱到死后，我不怕剩我一个，只要你能记得这首歌给我最爱的。

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。